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39集《魔鬼城美食节》中，林业火幸灾乐祸地将三个代表评判的令牌给了三人，一人一个拿好。 做评判要走一整条街呢，小四子估计走不动，我想借小五给他代步。 展昭自然没意见，反正小五也乐得给小四子做。 比赛很简单，美食节是每个魔鬼城居民都参加的，自家提供食材，编上号码，然后先海选，再初赛，之后复赛，决出前三名，各种食材的前三名摆成一桌，评委们根据自己的判断拿硬戳一桌一桌看过去，在觉得最漂亮的那一样食材下的纸条上按个戳，到时候戳得的最多的食材就算获胜。 也不难吗？ 我有个问题，怎么样的萝卜算漂亮的萝卜？怎么样的生姜算丑的生姜？ 哎呀，你竟然知道萝卜和生姜是什么？哇，爷还真是小瞧了你啊，白无，你果然是我的宿敌。 白玉堂无奈扶额。林焰火发完令牌，调侃完白玉堂，就算尽了火凤堂堂主的职责了，然后撒腿跑了。他今天约了邹良去林子里看狼群，听说昨天有100只小奶狼刚刚睁开眼睛。身为一个狗吃，林业火准备去狼窝里打2个滚，跟小狼们共度一个下午，比在魔鬼城跟一群250评选哪根萝卜更美貌有趣的不要太多哦。 公孙，你不参加呀？ 凭食材没兴趣，要是凭药材那我就参加了，你俩帮我带一下小四子行吗？ 展昭点了点头，见公孙要出门有些好奇。 你要去哪儿？ 啊，我约了赵普去山里挖药材，这一带好多药材呢。 说完，公孙捏了捏小四子的腮帮子，让他听话，然后就走了。展昭看了看小四子，不解： 小四子，小梁子呢？ 小梁子说有事情要赶回狼王堡一趟哦，明天就回来。 展昭和白玉堂有些狐疑，狼王堡离得又不远，小梁子有什么事情要亲自跑回去？ 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吧？ 小四子抱着个胳膊，撅着个嘴。 怎么了？ 我总觉得小梁子是逃跑的。 逃跑？ 嗯，大家昨天明明还很活跃地参加美食节初赛，今天到了最后决赛呢，反而都跑了。 总共几个评判啊？ 12个呢。 除了我们之外还有谁啊？ 还有小包子、小八子、铮铮、赫赫、广广、尊尊、茵茵、小馒头和小小胖。 都是我们的人啊，火凤堂其他人都不参加吗？ 都跑掉了。依依姐姐和邹邹爹爹也跟诸葛阿姨去黑风城买衣服了，其他人都不见了。 众人出门，果然火凤堂里人都跑光了。等走到门口，一阵风过，就见火凤堂前大路上两大排的桌子，每张桌子上边摆着3样食材，每样食材下边压着一张纸条。有个火凤堂的小厮站在门口，手里一个托盘，里头有12个印戳。等展昭他们拿了印戳之后，那小厮也飞快地跑了。就见整条大街上空荡荡的，魔鬼城的居民倒是都在，不过底楼都没人，路面上也没人，所有人都在2楼呢，躲在窗户后边、阳台后面，探着头看热闹，一个两个战战兢兢的。 这是怎么个情况？ 这时天尊凑了过来。 我刚才听说了。 听说什么？ 评判们最后要挑出最丑的一种食物。 然后呢？ 据说评判都会受到这种食物的诅咒。 食物的诅咒？ 魔鬼城的居民每个节日都要热闹上三天，唯独这在中原人看来应该是最热闹的美食节，大家竟然都选择躲起了。 其中似乎有诈。 八王爷第一次来魔鬼城，看着什么都挺新鲜，见旁边桌上几把豇豆，就拿起来瞧。 哎，这是什么？ 很不巧，八王爷问的还是白玉堂。五爷看了一眼， 某种草吧。 这么粗的草，这个怎么吃？ 白玉堂自问没吃过这么长的草，餐桌上也没见过，于是猜测， 喂马用的吧。 展昭在一旁无语地看着两人，小四子看不下去了，坐在小五背上拽了拽八王爷的衣摆。 白白，小八字，这个是豇豆，不是草。 豆子不都是圆的吗？ 白玉堂跟着点头表示怀疑，小四子扭脸看展昭，展昭对他做了个鬼脸。 不要理这两个没常识的。 一旁龙桥广胳膊肘一撞欧阳少征。 看。 欧阳少征朝龙桥广示意的地方看过去，就见有三个萝卜并排放在那里。这萝卜长得都有些像人，胖乎乎的。欧阳顺手拿起一根拧得跟麻花似的胖萝卜。 这根好看，明显这根好看。 龙桥广伸手拿起另一根圆润的像根胖蜡烛似的萝卜，然后又将运用详尽的两万字阐述了自己手里这根萝卜是多么的好看。火麒麟晃着手里的萝卜就一句话， 就喜欢这根，气死你。 不理会后边为了萝卜拌嘴的两位大将军，展昭等已经往前走了，每人手里一个戳，两张票，一张票选最美，一张票选最丑，而其他的就盖戳。不过菜嘛，除了外观还要考虑一下口感。展昭看着三颗绿油油的白菜为难了，每颗都长得蛮好看的，怎么分辨哪颗好一些？这时就见八王爷和白玉堂正好也在品评那三颗白菜，展昭和小四子就上前听了听。 这颗看起来润一些。 比较透光，杂质也少。 就是雕工不是太好，纹路再宽一些就好了。 我也这么觉得，翡翠的地方也不是太透，不像老坑种。 的确不算顶级，可惜了，是墨玉的估计能更好看。 展昭无语地看着俩公子爷拿白菜当玉那么品，摇着头拽了一把同样嫌弃脸的小四子去看前边一把韭菜。白玉堂看到韭菜皱着眉绕道，八王爷也捂着鼻子， 有草药吗？好臭。 小四子叹了口气，捧起一把韭菜来对展昭晃了晃，可奇怪的是展昭一闪跑去前边看几根茄子。小四子歪过头有些疑惑，展昭的举动同样引起了白玉堂的注意。白玉堂虽然没常识，倒是认识韭菜，于是他戳戳小四子， 猫是不是都不喜欢韭菜啊？ 有吗？花狸狸最爱吃生韭菜和葱了。 猫喜欢韭菜吗？ 韭菜炒蛋它吃得很欢啊，韭菜芽炒肚片猫猫也喜欢吃。爸爸，猫猫有不爱吃的东西吗？ 他倒是很挑剔，不过非要说什么不爱吃的话。 白玉堂说着想起展昭某年某月说过的一句名言， 这世上没有不好吃的东西，只有不会做菜的厨子。 小四子和白玉堂对视了一会儿，突然都想弄清楚身为吃货的展昭有没有特别不喜欢的食物呢。远处正转两个核桃的天尊问正戳一个带刺的栗子的阴猴， 哎，老鬼，你外孙有什么不喜欢吃的没？ 有啊。 这是什么？ 他不就有点猫性吗？猫不喜欢的他都不喜欢。 有吗？猫都不喜欢吃辣，你外孙吃麻辣锅吃的不要太开心啊。 你让猫来吃麻辣锅没准他吃的也开心呢，干吃辣椒就不干了呗， 你别看他小葱豆腐吃的挺好，塞一把葱到他枕头底下，他照样滚一宿睡不着。 你怎么知道？ 天尊皱着眉头看着殷侯，殷侯摸了摸鼻子嘟囔： 那当然是这么干过呗。 说完殷侯转身就走，天尊张大了嘴追上去： 哎，你个老鬼，比我还变态，我都没怎么折腾过我们家玉堂。 废话，你给你徒弟枕头下塞一把葱，没准他把房子给你点了。我不过是想做个试验。 什么实验？ 看前一晚塞一把葱之后，第二天他会不会想吃小葱拌豆腐什么的。 哎，那第二天他吃了吗？ 吃了，事实证明是管用的。 前方展昭突然打了个喷嚏，天尊背着手开始琢磨，显然殷侯后边的话他都没听进去，光想着如果往白玉堂枕头下边一把葱会是什么样的情况，感觉好有趣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